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如果大家在看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跟平时的坐法不同，因为场地调动我们来了另外一间的 studio， 就有梳化坐。其实我喜欢有一张台按住多一点，不过没所谓。咁咧就今日個講題咧，其實都係同呢個氣象啊或者氣候有關嘅。上個禮拜咧，如果大家有聽或者有睇啦，就係講厄爾尼諾啦。其實過去嗰十幾廿年係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咁啊，今日咧其實就係講一個再宏觀啲嘅，或者時間上咧更加長啲嘅，就係講冰河紀啦。咁但係又係未入主題之前咧，可能我又有好多呢啲咁嘅開場白啊、補充啊咁樣樣啦。咁首先咧就係做咗個開場白咧，就係上次咧就借咗本《政治的道德》就俾Jeffy 啦嚇。咁你都未睇完嘅，我相信係嘛？ 睇咗三章啦。 三章係嘛？感覺如何啊？ 好影響我喎，因為係啊，因為佢尤其是佢講個題目係講緊呢個政治嘅道德啦。 係啊， 咁其實我可能我哋而家咧就好受而家嘅即係現況影響咧。咁尤其是本土派咧，咁就好講一啲政治現實噶嘛。即係好似話你現實就係真理嘅，咁你就應該現實係咁咧，咁其他嘢都冇話諗咁多嘢噶啦。 係。 咁之後咧呢本書咧，佢直情有啲嘢係動搖到我嘅。根深蒂固的理念， 咁犀利， 系啊系啊，都唔系犀利。其實我估佢本身本嘢嘅目的都係，真係講一啲最基本嘅政治哲學嚟噶。咁樣咧，呢本書咧，同埋其實又唔算話唔算話好難睇， 唔算難睇，唔算難睇， 應該都係啲好接， 相對都易睇嚟噶。 係 啊係啊，冇錯冇錯。 係啦係啦。 嗱咁但係咧，因為個時間關係咧，我都講啦，等你睇完成本書咧，我哋可能咧揾一日咧，直情揾你嚟去講解啦嚇。咁我只能夠講咧，就話。我好認同你頭先個講法啊，因為周寶松咧，即係我完全唔識佢啊，未見過啊，即係淨係睇個相啊。咁佢作為中文大學一個政治系教授，佢寫呢本書，佢當然之前都有啲著作嘅。咁但係呢本書咧，我覺得都應該係佢個力作嚟㗎啦嚇。咁佢又講一個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啊嘛，呢個就係佢個副標題啊嘛。咁但係你可睇自由主義，咁你知香港大部分人嚟講，你一講自由主義，我諗都冇乜邊個會係會拒絕呢樣嘢㗎啦。差唔多我哋都覺得我哋好強調我哋要自由啦，係嘛？維持各方面嘅自由，言論自由、經濟自由咁樣啊。咁但係咧，阿 Jeffy 講得好啱咧。佢入面講一樣嘢咧，佢話因為佢個書名就係政治的道德咧，佢好多時就係啲人就以為話政治其實係講現實嘅，政治就係妥協嘅藝術。哇！你講咩道德？ 你有咩籌碼最緊？ 係啦，冇錯啦。咁你講道德呢樣嘢咧，唉，就係太過即係高層次啦嚇，或者係太過唔現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周教授佢強調就係話。其實如果你政治不講道德，那你有什麼好講呢？即是你講政治來做什麼呢？樣當然也是就等於周星馳那套，大家都姓周，就是如果人沒有理想， 就跟鹹魚沒有分別， 是啊，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呢？樣他正正就是說他堅持，但他是從一個非常之嚴謹的政治哲學的角度來去論證呢，就是這個理想的可欲性和可取性甚至是可行性咁我覺得是挺有意思。 本書都是說服得到我的。 看三章而已，好看完其他先講。但是呢上次呢也都送了兩套電影，即是 DVD， 一套電影兩隻 DVD 給大家。Thomas 就已經看了捷古華拉少年日記了，個 Motorcycle Diaries 了。你又講兩句你的感受啦，是這樣。 其實個故事都好平實噶，咁最主要係講翻佢去南美洲國家見到啲低下階層嗰啲經歷，咁激發佢搞革命。 係我就講啦，其實臨到尾咧三個字啫，係寥寥三個字，但係係真係非常之有震撼性嘅，就係佢同個死黨啊嘛，嗰個肥仔胡鬚仔咧一齊啦，係嘛？咁但係臨到尾大家係要分道揚镳啦，即係各奔前程咁。咁但係咧，佢講咗三個字，佢真係唔使多嘅。佢話 ：so much injustice， 即係佢親身嚇、親眼睇到咁多，係原來世界上係充滿住咁多不公義嘅嘢嘅，係嘛？咁即係當然你亦都從佢，即係呢個係佢嘅親身經歷啦，根據佢嗰、那個日記啦、那個筆記簿寫翻出嚟啦，已經睇到佢雖然係年紀咁後生，啱啱二十出頭，醫學都未畢業咁樣嚇，但係其實佢已經有一種啊，即係嗰、那個可以話是悲天悯人的精神啦、啊、一個濟世為懷的精神啦、啊、或者一種我哋叫大愛的精神啦、啊、咁亦都造就咗佢後嚟走上革命之路嘅。咁 Jeffy 反而未睇啊，咁啊遲啲得閒你睇啦。咁啊上次借咗啊 Jeffy 嗰本書咧，佢未睇完。咁啊今日咧我都係要公道啲，我就借另一本書咧就俾阿 Thomas 嘅，我就啱啱就睇完嘅。唉，我啱即係上個禮拜先買咗咧，就兩三日睇完。咁呢本咧就係、是，喂咁啱喎，又係姓周喎，真係咁多都姓周啊，就周永新啦。咁啊就係中，哎、今次香港大學，哎、我冇考香港大學啊，即係社會科學系啦，即係佢幾十年嚟都係搞呢個社會工作啊、社會福利研究嗰度咁嘅。咁佢退休噶啦，咁但係大家都可能有啲印象啦，係、哎、即係唔知兩年前定三年前，梁振英就揾咗佢。嚟去做一個研究報告，就全面檢討香港嗰個所謂全民退休保障。咁、佢就好俾心機做啦，係嘛？咁啊，即係做咗一個好詳盡嘅報告。但係做出嚟之後咧，其實咧呢、這個咁樣嘅嚇六八九咧就抌埋一邊嘅。呢、這個就係我哋呢個特區政府咧，其實都係固有嘅作風，大家都知㗎啦嚇，即係完全係一啲廚窗粉飾，做啲咁嘅嘢。咁所以咧，我諗咧呢個阿周永新咧，其實都幾嬲啊，真係。但係佢個人咧都係嗰啲謙謙君子啦，所以佢就公開嚟講咧，佢就唔係講得好激。咁但係咧，其實呢本書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佢話喎嚇，真實的貧窮面貌嚇，綜觀香港社會六十年啊。其實佢係一本舊作翻身嘅，因為之前咧有一本好似係五十年，咁而家又過咗十年就寫六十年，咁佢係好平實，但係佢真係咧以親身嘅經歷啦、觀察啦，亦都有些少嘅社會嘅科學研究啦，係佢係描述香港嗰個貧窮呢個現象係一路點樣演變啊咁樣樣。好，咁呢個咧就借俾 Thomas 睇，好易睇嘅啫。咁另外咧亦都送一張漫畫俾Thomas 嘅吓，咁啊呢个唔多讲啦吓，呢个咧就你翻去睇就明噶啦。呢个喺网上咧就差唔多叫 The Greatest Cartoon Ever。 送咗咯，上 啊上次已经送咗。哎呀，咁你话我啲记性你话几差咧？我已经睇埋添啦。因为咧，其实我就哇呢排真系忙到咩咁啊，所以个人好攰，可能真系所以都已经晕晕沌。因为我啱啱嗰个礼拜一咧就去咗职工盟咧。就先前同佢哋食飯，然後就係去講俾佢哋嗰啲工會領袖聽咧、就係講個 talk， 就係由我嗰個資本的衝動呢本書一路講到，即係工會運動啊，點樣爭取權益啊咁嘅嘢，一知啊食飯啊食一個幾鐘，講 talk 啊講咗三個鐘，所以後嚟嗰日咧我哋冇曬聲，又喉嚨痛又喉沙。咁啊，跟住隔咗日，好彩有休息咧，就去咗有間小學又講 talk 啦。咁樣咧就而家今晚又要講啦嚇。咁啊，遲啲咧即係聽朝咧，我又要去香港大學咧，又有個 talk。不過今次咧就要鄭果月啦。因為嗰啲咧就是、來自內地嘅有啲嘅學員啊。咁啊，我又講一個上晝。咁所以呢排咧就都忙到咩咁啊？特別咧就係、是。為了那個資本的衝動的英文版，哇做到我傻了，剩個頭都發發痛了。好了，但是沒辦法，所以我只是用了個零鐘頭去預備今天就是這個冰河紀、這個的主題而已、不過通常、都講不完以我的經驗、尤其是我都未完個開場白，通常我開場白都可以講三五七個鐘，大家都熟悉我的作風是吧、在這裡、要略為考考兩位啦嚇，即係你都係主持啊。但係上次講厄爾尼諾，咁我問下啦，厄爾尼諾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好簡單咁睇咧，有四大指標，即係佢嘅出現係由乜嘢嚟去反映到？哇！而家我哋處於一個厄爾尼諾嘅現象啦。四大指標，一人講兩個嚟。 咁我講咗先啦。咁就係嗰、那個兩個地方啦，一個就係嗰、那個。南美洲的西部的氣温咧， 簡單就叫東太平洋。 係啦，東太平洋的温度咧係高過西太平洋。 冇錯啦。 講咗添，講添。 哎呀，弊有四點嘅喎，Thomas。 我都成日知呢個。 嗱，呢個講海温先啦，講海温啫，一個海温，海水温度SST 啊，我哋一般俗語叫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ST 啊。好啦，第二個係乜嘢啊？氣象的要素，哎，冇錯，風向嚇。咁、實際上咧，喺整個太平洋啊，近赤道咧，即係南北啊，或者我哋呢個熱帶嘅區域咧，基本上係吹偏咩風啊？ 个方向。 West 唔系东风。 系啦，偏东风啊嘛，赤道以北咧、嗯，其实严格嚟讲唔系赤道啊，系嗰条 ITCZ 吓、嗯，嗰、啊那个热带风带。以北咧就吹东北顺风。嗯以南咧就吹東南順風，咁係呢個全部係一個順風系統嚟㗎，係嘛？咁、嗯、但係咧，當厄爾尼諾出現嘅時期咧，呢、這個順風咧就好弱，甚至有時咧會吹翻轉頭吹西風啦。好啦，咁第三個啊，弊家伙啦， 唔 記得咧，你又唔記得咗啦？咁我等我講啦。其實第三個咧就係、是。那個叫南方陶洞叫 Southern Oscillation 就是講氣壓的、 嗯、 就是說平時呢其實就東太平洋氣壓就高過西太平洋的、 嗯 啊、所以西太平洋那裡就長時間是低壓區、 嗯、 正正是低壓區呢也都個海水溫度高呢所以那些空氣呢就是大規模上升、嗯、大規模上升 就成為一些這樣的、一個氣旋很容易、 嗯、 於是那裡呢就是我們叫全世界的風鬥、 嗯、 就是最多熱帶氣旋產生的地方就是西太平洋、 嗯、 即是菲律賓以東的海域、但是呢在厄爾尼諾的時期呢就剛剛相反、 嗯、 就會西太平洋氣壓呢就反而呢就會高過東太平洋的、 嗯 啊好了那還有呢就是、第四個呢就是個海平面高度啊、其實全部都有關的、 嗯、 海平面高度呢就是說即平時來說呢就應該呢因為那些風系咁吹的時期呢就是西太平洋的海平面呢其實就應該呢是高過東太平洋的、 嗯、 但是當你東風很弱的時期呢、嗯、它就會逆轉的、啊嗯、即是我說、這個是西太平洋可能會高過這個東太平洋咁呢個呢亦都牽涉到因為佢嗰啲東風不斷咁樣喺南美洲西部吹東風吹走啲海水呢即係秘魯對開呢咁佢就令到海底嗰啲嘅冷水呢就不斷咁上湧嚟去補充返咁呢啲冷水呢就帶嚟大量嘅養料嘅養分咁所以嗰度就係好多嘅魚啦係咪呢個就係即係捕魚嘅最好嘅區域就係一個即係漁場啦咁樣。咁所以點解叫聖嬰暖流嘅時期呢對秘魯沿岸嗰啲漁民係大災難呢、就係、是、因為個海水變暖咁、下面嗰啲凍水呢就即係都上唔到嚟嘅時期呢就於是個漁獲就少咗好多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呢其實上個禮拜呢我都冇特別突出呢一點就係話呢四個指標四樣嘢啦其實好明顯係環環相扣嘅亦都係互為因果嘅、即係你係我嘅因亦都係我的果咁樣大家互相影響咁嗰個問題就係話咁究竟邊一個先至係真正嗰個觸發嘅因而邊個係個果呢當然你一觸發咗嘅時期呢就是、你促進我我促進你啦咁、但係最先係邊個觸發先嘅呢個 trigger 係邊個呢咁其實到而家呢即係科學家呢都唔係百分百肯定都係爭論緊亦都亦返返到嗰個問題啦我記得上次呢Thomas 好似唔好分析佢話咁都叫做 periodic 咁喎嗱嗰個就嗱呢個定義問題啦我話嗰啲叫準周期性嘅現象啊就叫做 quasi periodic、因為講過嘛其實佢最短呢兩個厄爾尼諾中間呢可能短到兩年咁上下就嚟一次但佢最長呢可以成七年、都唔出現一次咁三年又唔定四年又唔定五年六年又唔定咁樣係咪咁所以呢你話佢係咪周期性呢佢又係周期性喎即係佢係周而復始咁循環喎但係點解叫準周期性呢就係佢每個周期嘅長短呢係不一嘅係咪咁你憤唔憤氣呀叫做 quasi periodic 無定向 無定向佢鍾意叫做唔叫準周期性係咪無定向咁所以呢個先至離奇